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19集《罗家》二。就在这少女和那少年窃窃私语的时候，一行马车缓缓行了过来。为首骑在马上的正是沈信和沈秋几人，身后亦是跟了一众士兵。沈信翻身下马，沈秋也赶紧跟上，跑到罗随面前一笑：“ 爹，外祖。” 罗随的目光在这两父子身上扫了一下，就落下马车上。到底是见多了不香啊，罗随最想见的还是自个儿的外孙女。一位笑容和气的微胖夫人笑道：“ 小姑和娇娇应该在马车里吧，走了这么久的路怕是累了。” 话音刚落，便见马车帘子被掀开，惊蛰和谷雨搀扶着罗雪燕走了下来。罗雪燕又朝马车里伸手接下来一个小姑娘，那小姑娘弯腰下了马车，抬起头来，露出一张俏生生的脸，转过头来的时候已经被罗雪燕牵着手上前了。 娇娇，咱们回家了。 叫唐儿的少女张了张嘴，没有说话。小春城风沙大又干燥，姑娘们肤色深，皮肤白的本就少见，更何况是这样白的水灵的少女。那少女眉目生得十分清秀，因着雪白的皮肤更是如画一般，黛色的眉，黑色的眼，小巧的鼻，嘴唇红润润的。然而最让人觉得诧异的是她的气度，她被罗雪燕牵着手，看上去十分娇贵的小姑娘，在罗雪燕那般英姿飒爽的衬托下，竟然也没有如鸢丝花一般无力，反而被衬得更加的威严高贵，仿佛她才是主导者一般。周围的百姓和罗家人都有些傻眼，看人看气度，容貌固然重要，可妇人以资质为主，色次之，这沈家小姑娘的资质比她的容色更夺人心魄。她一步一步随着罗雪燕上前，一直走到罗随跟前。罗随生得高大，深目高鼻，比起沈信的粗犷显得更为严肃，不近人情。她蹙眉盯着沈庙，这般冷酷的模样，若是胆子小点的姑娘直接怕是就会被吓哭了。而沈妙看起来娇娇贵贵的一个定京城来的小姑娘，众人都以为她肯定会被吓破胆。谭儿和身边的少年都有些看热闹的扬起嘴角了。沈妙抬起头和罗随对视，她眉目舒展，身子柔软，显然没有因为罗随的反应而紧张。她目光平静，甚至微微笑了笑，那种上位者对下位者的态度竟然让罗随愣了一下。上位者对下位者的态度，罗家在小春城就是土城主一般的存在，还会有上位者？罗随愣了一下，随即笑起来。他这么一笑，让周围本来紧张的人都是一惊。罗随拍了拍沈妙的头，中气十足地喊：“ 丫头，为何不叫我？” 外祖。沈妙温顺地答道。罗雪燕这才松了口气。罗随和沈信不同，沈信对沈妙那是宠到了天上去，罗随从小却是严父。便是他自己小时候也对罗随多有忌惮，如今罗随年纪大了，不若从前一般威严了，可是吓小姑娘这样的习惯还是没有改变，就怕将沈妙吓着了。还好沈妙反应没有那么大，隐隐的罗雪燕的心中又有些得意。沈妙这般态度让罗雪燕松了口气的同时，又让周围人有些惊讶。定京城来的小姑娘看起来似乎也不尽然是只会哭哭啼啼锦衣玉食，似乎还有几分胆色吧。她 唐儿不服气的给年纪小的少年咬耳朵。 一定是装作不怕。 那年纪最大性子最好的少年却是若有所思地看了沈妙一眼，未曾说话。罗雪燕又拉着沈妙上前给他介绍，除了罗随以外，罗家还有两个儿子，就是沈妙的两个舅舅罗连营和罗连台。罗连营的妻子是于氏，是个温柔敦厚的女人，生了两个儿子罗玲和罗萨。沈妙的二舅舅罗连台的妻子是马氏，娘家是做生意的，精明泼辣，生了一对姐弟，姐姐叫罗谭，弟弟叫罗谦。罗玲便是沈妙的大表哥，这位表哥如今年方18，性子温和敦厚，和于氏如出一辙，瞧见他也是温和有礼的招呼，是个十分体贴的人。而二表哥罗萨今年17，也就是罗玲的同胞弟弟，瞧着却是个暴力性子，看着沈妙冷哼一声，嘲讽道： 哼，定京城的小姐熬得住小春城的风沙吗？ 此话一出，被罗连营狠狠地踢了一脚。那罗谭今年16，对沈妙也是有些怀疑的模样，态度说不上热络，好奇多一点。罗谭的弟弟与沈妙同岁，一直上下打量沈妙，生的是个圆脸，有些挑剔。同罗家这一圈子人打好招呼，认清楚人，罗随才让罗雪燕带着他们先到府上。罗府是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，彼此倒也和睦友爱。沈家人安置在罗雪燕未出阁之前的院子里，倒是住得下的。让下人去收拾屋子的时候，众人就在大厅中说话。过了最初的热闹劲儿，说的便是正事了。罗家和沈家不同，沈家在定京城的时候，因为沈贵和沈万走的是文官路子，和沈信走的路不同，自然不会在朝事上有所商议。加之本就不是血亲，隔了一层肚皮，这些个私密的事情更是不会拿出来说。罗家就不同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不仅罗连营和罗连台可以听，罗连几个小辈也都可以听，甚至女眷们都可以听。沈信一家来了后，自然也是要听一听的。 燕儿，你们这次回小春城，日后有什么打算？ 罗随开口问道。沈信是因为被夺了虎符退守小春城的事情，之前就修书过来告知了，只是那时候离得太远，不好相商，如今近在眼前，总归是要问一问的。罗雪燕笑了笑，说道： 爹怎么这样问？既然是来了小春城，自然是要在这里好好安稳地过下去啊。 重振罗家军的事情，罗雪燕和沈信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告诉罗随。以罗随这种古板的性子，想来也是需要磨一磨的。 三妹。 却是罗连营开了口，他看了一眼沈信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问道： 哦，可沈家军就这么被收了，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？ 他们是武将，更能明白军队对武将的意义。沈信戎马孔总了这么多年，忽然要他做一个闲散的平凡人，谈何容易？换了他们自己，怕也是义愤难平。沈信拱了拱手，说道： 大哥，与其埋怨，不如顺其自然。小春城也挺好的，我也想在雪燕生活过的地方过些日子。 闻言，罗随倒是多看了沈信几眼，面上严肃的神情也缓和了几分。他道： 哼，难得你如今改了性子。 沈信是个什么风风火火直来直去的性子，众人都清楚。如今说出这么一番平和的话，的确是出乎人的意料。沈妙看着神情各异的罗家人，忽然开口问道：祖父，听闻小春城边防有突厥人。此话一出，周围顿时一片寂静。片刻后，马氏反应过来，他性子爽快，笑道： 娇娇不用怕， 那些突厥人都在城外，不敢进来。便是进来，咱们罗家的兵也能将他们打跑。这么多年都安稳无事，不足为惧。 沈秋也以为沈妙是害怕了，轻声安慰道： 舅娘说的不错，娇娇不用怕。 沈妙垂下眸，小春城是边陲小地，边陲之地自来就有游牧民族侵扰，东边突厥就是其中一支。这些突厥人身强力壮，马匹又精悍，作战起来却是非常勇猛的。若是真刀真枪的干起来，吃亏的说不定还是明旗这边。只是因为小春城易守难攻，加之罗家的威名在立，这些突厥人到底不敢近前，只敢在边陲小小的骚扰一番。每年八月到十月，突厥生活的草原干旱，突厥人都会进小春城抢东西。这些小打小闹，赶跑就是了。百姓们习惯如此，便也没有放在心上。可是沈妙却记得，就是这一年，小春城发生了一件大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